预料点票需时数天甚至数周，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开始千禧年代啦。今日首先关注一下咧，就系有关香港电台电视部编导蔡玉玲被捕呢件事嘅。咁啊，蔡玉玲咧就曾经就7/21元朗袭击事件咧制作过两集嘅铿锵集嘅专题报道。咁佢寻日咧就被警方拘捕噶。警方咧寻日就去到佢嘅寓所搜查之后咧，将佢押上警车带走。咁據媒體引述警方嘅消息嘅講法啦，就係話咧，早前警方就接獲市民投訴，話有人咧喺一個電視節目之中公開報導車主相關嘅資料，懷疑侵犯咗個人私隱啊。咁經過深入調查之後咧，警方新界北總區嘅重案組，尋日咧就喺荔枝角一個單位拘捕咗一個女子啦，咁就話佢涉嫌咧為取得道路交通條例下的證明書而作出虛假陳述。警方就話咧，被捕嘅女子喺今年5月至6月咧，透過運輸署嘅網上申請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系統，攞到相關車主嘅個人資料，包括有車牌號碼啦、車輛登記資料啦、車主個名啦、住址、身份證號碼等等。而佢之後咧就將所得嘅資料咧用喺不符合聲明所指嘅用途，就涉嫌違反咗相關嘅法例啦。咁話根據有關嘅條例咧，如果故意提供失實資料，係可以被判罰款5000元同埋監禁6个月嘅。案件咧就下個禮拜二會喺粉嶺裁判法院提堂嘅。嗱，呢件事都引起好多新聞界嘅關注嘅。其中我見到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咧就強烈關注呢件事，就話監察政府為公眾利益追查真相、核實資料、作偵查報導記者嘅天職，深切憂慮警方嘅行動咧會損害新聞自由嘅。咁又話以涉嫌違反道路交通條例拘捕傳媒工作者，令人質疑警方嘅理據同埋目的。咁另外咧，亦都見到有立法會議員啦，譬如何君堯都有回應嘅。咁佢就話支持記者要探究事實，咁但係話咧過程當中咧係唔能夠挺而走險，要遵守法律嘅。嗱，呢件事進入咗司法程序啦，咁所以今日千禧年代咧就無意討論有關案情嘅。咁不過咧就可以討論一下，究竟查冊對記者嘅工作有幾咁重要，同埋若果呢一個查冊嘅工作、查車牌嘅工作，原來是可能會引嚟一些法律後果的話，對新聞界帶來什麼影響呢？可以從這個角度去一起談一下。大家打來講下你的看法，1872311 1872311。剛才講到了，就很多記者工會都很大反應的，現在電話旁邊就請位嘉賓談一下先，請來有記協主席楊建興。早晨楊建興。 是，早晨啊，高登。 是啊，今次聽到就說因為記者查冊用途不符聲明被捕，過往有沒有聽過？ 真的沒聽過。因為都好常見、好常用嘅一啲即係追查新聞嘅一啲嘅方，即係一條線索啦，可以咁講啊。 嗯。 咁特別係一啲複雜事，咁咧就譬如即係今次涉及嘅嗰個節目裏邊啦，7/21，咁喺街道裏邊當時現場咁可能好多嘅一啲車輛就車輛咁有個車牌，咁當時。喺某時，即係喺咩特別嘅時間，即係喺某一個地方，咁可能同當晚發生嘅事有關嘅。咁其實就係咁樣，即係係從個車牌咁去睇睇下阿登記車主係邊個咧？咁會唔會喺嗰啲地方可以將即係當時嘅一啲事實，即係再嘗試即係整理出嚟咧？咁其實調查報道都係好多時都會係咁樣開始，咁最終可能未必揾到咩嘢，揾到啲嘢可能未必係全部，但係可以即係講翻個俾個公眾聽，又或者係要求即係有關方面去回應啊咁係一個咁樣嘅過程啦。咁嗰個其實好似就係記者工作，咁但係其實對個公眾了解件事完全係有公眾利益喺度嘅，咁所以就。聽到一個咁樣嘅拘捕都有好即係好意外嚇，即係從來冇諗過，我諗好多記者冇諗過係查冊係會出事嚇。 嗯，咁頭先講過啦，一般而言咧，記者見到啲想求證資料都會用查冊呢個工具啦，呢、這個咁，但係而家咧佢講就話喺運輸署嗰個嘅查冊嗰度咧有啲系統嘅聲明嘅，就要話啊你攞啲資料嚟做乜啊？咁係問你愛嚟進行法律程序啊？買賣車輛啊，定係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嘅事宜，咁你要剔啦，剔完之後就話啊，你都要做翻個聲明咁樣嘅。你點睇呢一個嘅安排咧？過往係咪咁樣啊？ 過往佢之前係改咗一次嘅，即係再之前咧又係其他咁，然後都要你即係請註明咁樣，即係都講清楚其他嘅原因係啲係啲乜嘢嚇。咁可能有啲嘅做法一路長期都會係咁樣，咁就啲資料其實過去查察亦唔係出咗一啲好大嘅即係爭議啊，或者一啲問題啊咁樣。就好多政府部門嘅嘢，一啲文件嘅嘢，咁可能傳媒，我諗傳媒都會覺得係一種可能一啲官僚過程啊咁樣嚇。咁咧就填咗，咁即係一啲叫做有份嘢，咁佢叫做填咗，即係有一啲嘅要求，滿足咗基本上嗰啲要求。咁咧就只要即係其實傳媒查都係為咗一個原因嘅啫，即係都係嗰段新聞有公眾利益，覺得可能喺嗰度可以即係揾到一啲有用嘅線索同資料。咁完全冇一啲其他嘅非採訪即係新聞用途或者目的，咁冇諗過即係會出事嚇，因為我做嘅嘢其實你會見到嘅，即係如果揾到嘅話會出咗會登咗出嚟咁，咁大家唔覺得有啲咩嘅問題，咁所以我相信好多都會係即係照跟翻咁樣咯。 但其實點揀啊？呢三個按道理做偵查報導，三個都唔啱用喎，又唔係進行法律程序，又唔係買賣車輛，又唔係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嘅事宜。咁係咪即係理論上思路不通咧？其實如果用嚴謹嘅法律嘅眼光去睇嘅話， 嗱，好難即係代啲行家講，即係講佢哋會點樣填咧，或者係即係如果呢個案。 一般而言啦，唔使特別提呢、這個，係啦。 我唔太清楚，即係可能都會係喺第三啊，咁即係其他，即係一啲交通運輸啊咁樣。咁當然好似即係琴日都有啲法律專家所講啦。咁其實可能表面上咧係唔係好清楚係採訪用途，因為即係記者就好清楚啦。其實都係採訪，都係採訪用途。咁的確係冇呢一個選項，的確係冇呢個選項喺度。咁所以好嚴格嚟講咧，咁係有個可能嚇，有個可能係會即係所謂捉雷，所謂捉雷嘅嚇。咁但即係呢個問題，我諗過去一路唔覺得有啲咩問題，亦都即係從來亦都我諗我哋行裏面從來冇即係有一啲嘅信息就係話全部啲董做法係有問題。咁嘅話，咁佢嘅部門有一個咁樣嘅要求，我諗就我諗係為咗即係做到段新聞咁咧，就可能係即係滿足咗個要求啦嚇，即係點樣填我真係即係唔係太清楚，我相信行家亦都唔會話有啲統一咁，即係都是其實都為咗目的，我做到啲新聞就滿足個要求，就做到即係我就攞到呢啲資料，睇下可唔可以有冇用啊咁樣。 因為睇翻啲報道就話咧，其實有關查車牌呢樣嘢咧，喺之前啦，喺舊年譬如十一月嘅時候見到咧。因咩事攞個車牌資料啊？咁可以係搭進行法律程序啦，買埋車輛啦。咁當時仲有個選項就係其他逗號請述明，咁我有個位俾你填其他原因嘅。但今年開始就改咗啦，就冇咗其他請述明啦，就一定要填一個叫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嘅事宜。咁睇落好似以前嗰個其他請述明都有個空間可以俾你填其他嘢落去啊，而家就冇埋啦。呢方面其實過往有冇違意呢個改動啊？當初 舊提出嚟嗰時咧，我記得都有啲有啲媒體有提過呢樣嘢。咁但係始終你唔知佢咁樣改咗，即係究竟係用意係點樣啦。另外就係佢係一種即係政府部門嘅一種即係官僚程序，佢有啲嘢想翻清楚翻啲咧，定係話有目的地係要限制媒體採訪，或者係準備定下可能係就一啲可能佢哋要採取行動嘅一啲個案，我都冇諗到咁遠，好多學家咁因為都係講翻就係話一路 一路即係冇乜問題嘅話，咁其實一路全部嘅做法冇分別啊，完全同過去係冇乜分別。咁如果佢改，佢諗緊啲乜嘢？佢亦都冇向即係外間點樣嘅交代。咁我諗傳媒唔會即係猜度啊，因為要咩啦？咁我哋就唔敢做啦。又或者點樣？ 所以聽你咁講，其實過去可能同運輸署又好，或者同警方嘅交流又好，都冇人特別提過話。喂，而家唔同咗㗎啦，呢、這個係咪都冇聽過呢啲提醒？ 冇，起碼我哋個會，我哋個會就從佢基本上冇同運輸署有日常嘅接觸啦，警方亦都冇提過呢個問題。 咁今次又見到有呢件事件出現啦，你覺得對新聞界會帶嚟啲咩影響？頭先你提到其實呢啲嘅查冊啊、查車牌對偵查報導好重要嘅，帶嚟咩影響咧？會 多咗起碼法律風險啦，同埋就係即係相當嘅不明朗啦，因為你唔知道即係。如果好似有啲傳媒今次咁講，即係報道話有投訴咧，就然後又轉介咗俾警方啊咁樣。咁其實真係好容易就投訴啦。而家你傳媒有多嘅報道，公眾啊好，或者啲議員啊、政黨啊咁樣，一投訴嘅話咧，咁佢就會去如果而家咁樣開咗個例，開咗個先例，就係可以。即係會告嘅，條例裏面呢，雖然字面就話即係幾千蚊，但係都可能係即係監禁半年，咁都唔係話輕嘅，亦都最主要當然就係傳媒用呢啲資料查冊，完全係有公眾利益喺度嘅，即係新聞活動係完全係有公眾利益，呢個係成個政府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政策原則。在咁嘅情況之下，我諗我哋完全唔會接受得到咧，係變咗違法嘅 因為其實過往頭先你講啦，都普遍嘅見到記者用呢啲方法攞得資料做報導，有啲已經登埋出嚟嘅啦，好多網民都揾到不同陣營嘅報紙都有出現添。咁嗰啲記者係咪都需要擔心啊？而家你點睇啊？會唔會或者往後唔做呢啲報導住啊？又會？ 嗱，而家我諗係其實影響住所有媒體嘅，即係其實都冇乜分話嗰個背景，因為當你有出現一啲即係採訪要查追查一啲線索嘅話咧，都會用即係查冊，即係呢一個渠道嚇。咁每個媒體我諗都會諗一諗，即係話。而家咁樣係可即係會出事嘅嚇，咁仲究竟係點樣查咧？即係查即係點樣填法咧？咁其實都真係有一定嘅困難啊，有一定嘅困難。即係如果到嗰、那個即係而家嗰個查冊嗰個文件裏邊係冇呢個選項嘅話，係可以點樣做咧？咁呢個真係每個機構佢哋自己去每個行家啦嚇，都要去諗一諗翻嚇。 今次事件你頭先提到都影響成個新聞界，因為好多都用緊呢個方法做啲偵查報導啊。記協會唔會都仲點樣跟進或者點樣介入咧？呢件事 我哋會同。我哋會聯絡下港南工會啦，咁佢哋同埋個編輯啦，咁有冇啲咩嘢我哋可以幫到啦？咁呢個階段係咧，都下個禮拜都會上庭嚇。咁我哋都會研究下有啲咩可以做嘅。 但今次關乎到整個新聞界係咪仲可以用呢個方法去查資料啊？嘛，呢度會唔會都仲可以跟啲咧？都 因為都好突然啊！琴日突然間有一個咁嘅個案，即係我哋都要少少時間嚇，即係諗下我哋可以點樣跟進，即係呢件事嚇。咁好直接睇就係即係查冊嗰、那個申請嗰度嚇，即係查冊申請嗰度係初步有啲法律意見啦嚇，即係覺得可能。可能都唔符合，即係一啲即係基本法啊，或者就一啲新聞自由，或者採訪活動嘅不必要嘅嚇，即係可能係冇提供到一個咁嘅渠道，即係俾一啲即係作新聞活動嘅 用途的一種查冊。咁呢啲呢方面有冇啲咩可以做？我哋都要研究下嘅。 嗯，好啊，咁多謝曬你先，楊建興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楊建興咧就係記協主席啊，都係回應翻咧就係、是、有新聞工作者啦被警方拘捕呢一件事嘅，就講到有關查車牌資料，咁但係就話咧查車牌資料嘅時候咧用途不符聲明，咁所以咧就係、是、被拘捕嘅。嗱，而家市民都可以查資料噶，去運輸署嘅網站嗰度，咁有幾樣選項俾你揀，你查嚟做乜啊？如果你係話進行法律程序，又可以 tick 呢個啦；買賣車輛又可以 tick 呢個啦，又或者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都可以剔嚟呢個嘅，咁但係今次就話啊，可能有人做一個虛假聲明，咁所以咧就有呢個拘捕。整體而言，對於成個新聞界嘅影響，頭先啊楊建興記協主席都提到啦，咁大家點睇咧？我哋一般而言講下對記者工作嘅影響，對警方今次處理，大家打嚟講嘅。1872311 1872311，頭先提過啦，各方都有回應嘅，其中見到廣播處長梁家榮咧，尋日都有回應呢件事，我哋一齊聽翻。 我哋同事被捕係咪對呢、這個？即係對我哋嘅新聞工作係有非常之大嘅影響，大家即係同樣會，我同大家一樣諗，會唔會有一種叫行寒線效應？ 其他嘅調查報道會唔會都叫停？叫同事可能暫時 hold 一 hold 先咁樣？ 點解要停？我會問翻你點解要停？因為我唔可以隨便話啊，咁就要停。即係你上司叫你唔好做，咁唔好做邊單嘢？你都會問咩原因唔俾做先得噶？ 好啦，繼續我哋千禧年代嘅時間。咁頭先就聽過記協方面嘅回應咧，而家電話旁邊就請位法律界人士傾下先。請嚟咧法政會司成員，亦都係大律師何的康一齊傾下噶。早晨，何的康。 係早晨。 早晨你好。我想同你講請你解釋一下咧，即係一般而言啦，作為查冊嘅時候要填嗰啲聲明嘅，而家你見嗰個安排係點樣嘅咧？會唔會都容易有機會犯到相關嘅法例嘅咧？ 哦，當然是容易啦，因為個聲明其實一個表格的後半部就有噶啦。咁、那個聲明就是話你要確認以上你填報的資料一切都是準確啦、屬實的啦。咁另外其中一個你需要確認屬實的就是你申請呢些資料的用途啊嘛。咁頭先你都講過而家嗰個表格淨係得三個用途，程序、買賣車輛或者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咁所以如果你哋即係去申請查冊嘅時候，想做嘅目的並非依三個其中一個，但係你又填咗咁嘅聲明，咁表面上睇就已經係犯咗法咯。 咁犯咗法，而家就話作出一個虛假陳述啦，呢個算唔算一個嚴重嘅罪行呢？ 因為嗰個法例講咗，如果係犯咗依條條例，你係明知而喺呢啲向運輸署署長作出嘅陳述裏面一啲要項上面係有虛假嘅陳述咧，咁嗰個最高刑罰就係判監6个月同埋5000蚊咯。咁既然最高刑罰係需要判監嘅，咁當然都係算為係一個刑事嘅罪行啦。咁當然如果判咗有罪，亦都會留案底啦。咁你話嚴唔嚴重？咁你對比起暴動咁嗰啲，梗係冇咁嚴重啦。咁但係始終都有需要面對監禁嘅風險咯。 嗱，運輸署之前咧就有一個選項俾啲查冊人士揀嘅，就話有其他請述明，咁就有條空白嘅線俾你可以填落去。而家就改咗做啦，就係、是、只能夠係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其實呢啲改動咧，使唔使要同公眾交代啊？或者公眾可唔可以挑戰佢呢個決定啊？話啊，點解你而家收窄咗我嘅範圍啊？咁嗰啲有冇啲空間嘅咧？ 其實呢一個改動，以我所知就係舊年10月運輸署作出噶啦。當然我諗佢哋一定係考慮到話舊年好多起底嘅情況啊，咁樣所以又要修改。咁但係佢之前嗰個做法，其實一路應該就沿用咗好多年。咁我睇翻一啲立法會嘅文件咧，其實2003年開始，運輸署署長咧已經係諮詢咗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嘅意見之後咧，先至落實呢一個行政嘅安排，就要申請人咧去作出呢一啲咁樣嘅用途嘅陳述嘅。咁即係點解當年去到而家會有呢一個行政上改變嘅需要咧？咁係咪而家呢個改變係會超越咗私隱條例所規限嘅情況呢？因為私隱條例其實係容許做新聞報導係有豁免嘅嘛。咁點解喺個選項上面又冇一個俾新聞調查嘅報導嘅選項呢？咁呢個係會有挑戰嘅空間嘅。

2020年11月4日，港台编导被捕而涉铿锵袭击21事件报道查册为例， 议事规则委员会会议通过修订内务守则方向， 新增3宗本地确诊，1宗属源头不明。 美国大选投票预料点票需时数天甚至数周，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翻嚟千禧年代時間，繼續講翻咧，就係香港電台鏗鏘集一個編導啦，被警方拘捕嗰件事嘅，咁就話咧係涉及查冊用途不符聲明嘅。咁講到記者嘅工作啦，好多時做啲偵查報導咧，需要核實一啲資料咧，都會用到呢啲嘅系統啊。其中譬如查地契啊、查商業登記啊，或者查車牌呢，都係成日啲記者都會用到嘅系統嘅。咁查地契、查商業登記呢啲咧，喺你用緊嘅時候或者登入嘅時候咧，就有個關於個人私隱條例嘅使用提示或者聲明嘅。咁仲記得咧，就係個人資料私隱專員2016年答傳媒查詢嘅時候咧，就講過呢啲條例咧係會話，如果係一個傳媒人士咁啦，咁就話咧，只要有合理理由相信發表有關資料係符合公眾嘅利益咧，就可以獲得豁免嘅。咁呢個咧就是、之前嗰啲。咁至於查車牌咧，咁就系統就講明嘅，故意提供失實資料咧係可以根據道路交通條例被判罰款同埋監禁。咁今次發生呢件事啦，見到各方都有回應嘅。頭先聽過記協嘅講法啦，咁亦都講過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嘅講法，就係話。用呢個涉嫌違反道路交通條例拘捕傳媒工作者，令人質疑警方行動嘅理據同目的，咁就話係強烈要求警方解釋拘捕嘅理據。咁另外亦都見到一群港台嘅節目顧問團成員咧，就話對於港台記者被莫須有罪名拘捕表示極度憤怒。警方針對傳媒常用作調查報導嘅車輛查測，明顯令人感覺帶有秋後算帳嘅政治目的。咁另外都講翻啦，建制派方面咧，見到立法會議員何君瑤就提到支持記者要探究事實，咁但係講到咧過程裏邊係唔能夠挺而走險，要遵守法律嘅，有不同嘅聲音出咗嚟。我聽下聽眾嘅意見先，1872311，1872311，有聽眾胡先生噶，胡生你好。 啊，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胡生。 我覺得咧，即係好奇怪，點解即係運輸署咧，其實應該都唔止係運輸署啦。 嗯， 即系我记得有咯，咁样人民嘅兵署有冇处置？譬如婚姻嗰个又唔知又有收紧啦。咁而家呢个政府系咪即系将香港一个 open society 咧，变咗一个封闭啊？即系唔俾人知政府啲资料好多咧运作啊，唔俾人知咧啊。即系而家根本你冇个选择，即系逼人犯罪要，即系运输署。 嗯。 同埋佢嗰個理據不足咯，因為你有咩起底嗰啲咧，咁而家你香港好多起底法例啊，即係同埋呢個有呢個法提禁制令噶嘛，可以去嚇，咁亦都做咗啦。同埋咧，即係點解即係譬如即係好唏噓就話，點解即係721嗰啲即係炸趴開啦就話，點解要由港台去做，唔係由警察去做咧？ 嗯， 嚇，啲資料其實。警方隨手可得噶， 嗯，咁、啊、警方都有做佢調查工作嘅、嗯， 我知道，但點解佢呢個係冇去揾到嗰個事實去真相，要由港台去做咧？嚇、啊，同埋好似嗰、那個當時喺嗰、那個涉事嗰個位咧，咪有個廚師俾人哋打到周身傷殘嗰個咧，佢話到而家都未有人認人嘅手續做， 嗯， 警方佢做緊乜嘢咧？嚇、啊，咁同埋咧，即係調查。即公務員失德，嗰、那個廉署咧，佢好似咩阿白允禄咁匿埋咗，乜都冇做，到而家都冇去交過任何進展。當港台揭露咗咁多嘢出嚟嘅時候，警方有咁多不足之處嘅時候，咁廉署應該出嚟公開交代咧。即白允禄唔可以匿埋喺背後唔出聲就當嚇好穩陣，安安日日咁啊白頭還工喎嚇。同埋咧，即係講開咧。要記者去攞嗰啲資料咧，喂，唔淨止你港台喎，大公報、文匯報啊，其他咩好多啲媒體，都有做啲相同嘅嘢喎。咁警方點解冇去處理咧 ？OK， 明白，多謝曬你嘅意思啊，阿胡先生同你傾到先，跟住嚟仲有阿黃先生添嘅，黃生你好， 係早晨啊，主持人， 係黃生，請講， 係。是啊，啱胡先生所讲嘅嘢咧，即系佢问咗我哋好多香港市民所问嘅问题。 嗯、 我真系觉得咧，而家政府咧嗰个打压咧， 大家係睇得到嘅，就係、是、查冊咧，所謂查冊咧，我前幾年咧交通意外，我係查冊對方嗰個車主個資料，咁、我唔知道啊，即係去到而家。又話用唔不符理由去申請，哦係犯罪嘅。咁、我當時就冇留意。咁查冊土地查冊、樓宇查冊，或者係商業登記嘅查冊，嗱、呢、這個亦都係一個陷阱嚟嘅。即係我亦都提醒啲記者，我唔識呢位港台嘅記者，但係我覺得咧呢個咁嘅無辜打壓咧，我覺得即係有良知嘅香港市民都會係十分。憤怒的，而家睇到香港政府呢，即係淨係我唔知阿林鄭佢係咪癲咗，我真係好坦白咁講，即係俾人制裁之後呢，你見到佢同炳強哥呢呢位大佬真係冇得頂呀，你睇下嗰個打壓，十幾歲小朋友就已經可以分裂國家，用國安法去拉佢哋，你控告佢哋暴動分裂國家，OK， 咁遊行已經將來我哋唔需要再諗㗎啦，主持人，即係好坦白咁講。 OK， 而家法庭審咁多案咧，你話呢位記者係申報不符啊，同佢喺法庭上你睇下審咁多案、，OK， 法官曾經講過話啲警員講嘅嘢咧係不可相信，前後矛盾。咁佢哋呢個咁嘅假嘅。我即係坦白咁講，喺我哋嗰個分辨咧、即係如果法官能夠有呢個推斷咧，根本佢哋係俾客打口供，咁佢哋嗰個罪責係咪應該仲更加大咧 ？OK， 好多謝曬呢位聽眾阿黃先生先啦，有關法庭嗰啲判決就交翻俾法庭再繼續處理啦。今次關注翻就係呢次事件對於新聞工作會唔會帶嚟啲咩影響咧，或者成個警方嘅拘捕嘅行動？是怎樣呢？咁而家電話旁邊請翻警方嘅代表同我哋傾先，請嚟有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郭家全一齊傾下噶。早晨，郭家全。 係，早晨，葛林你好。 好唔好？同我哋講講今次你個拘捕行動啊？ 係，咁首先咧就都我明白係啊，公眾關注啊，琴日我哋嘅拘捕嗰個嘅案件啊，咁都多謝你俾個時間我哋去解説翻嘅。咁首先咧，我哋都要重申咧，警務處一直都係好尊重新聞自由同埋記者採訪嗰個嘅權利嘅。咁而就住琴日嘅案件咧，其實我哋都絕對唔係針對一啲個別嘅行業啊，或者係一啲咩嘅節目，而其實因為咧係有人係報案啦。咁就懷疑喺一啲嘅電視節目入面咧，係有一啲公開報導咗一啲車主嘅資料，咁咧就懷疑係侵犯咗個人嘅私隱啦。咁所以我哋先至係會展開一個嘅調查嘅。咁調查之後咧，咁我哋嘅調查隊伍咧，琴日就係即拘捕咗一位嘅女士啦。咁佢涉嫌作係違反咗咧嗰個嘅道路交通條例嘅，因為個條例入面咧，可能大家今日睇報道都有講到啦，就係就住取得嗰個道路交通條例下嘅一啲證明書咧，係作出咗一啲虛假嘅陳述嘅。咁因為調查之後，我哋發現真係有人違法，咁所以我哋都諮詢咗律政署嘅意見之後咧，就琴日就拘捕咗。而拘捕之後咧，就住嗰個人士嘅一啲嘅。答辯即係嗰個嘅口供啦，我哋都再諮詢個律政司之後咧，琴日就作出咗檢控嘅。咁而家個案件咧都係即將會排期喺下個禮拜咧，就係上庭嗰度去做一個嘅審訊啦。咁而法例其實都係好清晰講明咗當中一啲嘅嗰個嘅細嗰條文嘅細節嘅。 好，咁今次就見到你哋有呢個行動啦，而家就交翻俾法院再繼續處理啦，因為已經去到司法程序啦。但我想問翻，即係作為拘捕嚟講啦，以一個話查冊用途不符聲明嚟到拘捕記者，係咪應該都第一次啊？之前有冇試過 啊？嗱，我就唔在於係即係係咪針對個別嘅行業嘅，因為其實我哋去執行呢一個法例咧。都是要睇翻法律嗰個條文，而睇翻個條文本身咧，其實就相對係非常之清晰嘅。因為如果要透過運輸署，無論你網上啦或者郵寄去申請呢一個嘅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咧，其實都係一定要符合翻嗰個嘅要求嘅，當中嘅都係關於一啲交通啦。或者是運輸相關的事宜有關，而在去填寫這個的申請的時間呢，申請人都要去作出一些聲明，就是說他提供的資料是正確無誤的，否則就是可能會要需要就是負擔那個法律的責任啦。因此這裡就我想是即係個法律是相對清晰啦，也都是在個過程當中呢，申請人應該是要知道呢，他如果拿這些資料不 係用喺一個交通或者相關嘅事宜嘅時間咧，係有機會違法嘅。 嗯，咁頭先講啦，你唔係針對特別嘅行業啦，警方咁，但係一般人有冇執行過呢個法例咧？即係話有啲人查車牌嘅時候就話佢係不符聲明咁樣，有冇試過用？ 係有嘅，其實咁就近期咁講啦，我哋早喺兩三個月前嘅都有一單類似嘅案件嘅。咁啊，當時我哋都係發現咧，係有人咧。是在即係運輸署的網上系統咧，係申請了一啲嘅車牌的查冊資料。咁啊，當中呢啲資料大家都知道啦，係可以攞到就係車主的姓名啊、住址啊、身份證等等。咁所以當時都係拘捕了一位嘅男子。咁佢唔單止係有機會係話違反就係道路交通條例啦，更加係有機會違反埋嗰個私隱條例添。 嗯。 因此咧，其實我諗過去一段時間咧，咁社會上都好關注嗰個起底嗰個問題，所以其實咧，即係好多市民都會關心自己嘅個人資料係咪被到保障啦。咁因此，我諗喺相關嘅條例當中咧，或者係相關部門嘅政策入邊咧，都係已經有考慮咗即係一啲嘅保護個人資料啊，亦都係平衡咗公眾嘅知情權等等。咁但係我諗都要大家要了解就係、如果有人違法嘅，我哋警方就一定係需要係去執法啦。咁呢一個我諗都係即係希望大家係要明白嗰個條例上嗰個規定咯。 嗯，上次嗰個你提個個案關唔關涉唔涉及警員事啊？定係啲一般個案定點樣啊？ 咁講緊個案，因為而家都係即係已經係即係拘捕咗啦，亦都有啲細節上我都唔方便喺度去作出一個即係公開去討論啦。不過我想講翻咧。其實就亦都留意到有啲媒體講就話點解我哋要高調係去上門拉人呢、我想借呢個機會去講講嘅。其實咧，我哋本身就冇即係話要係去高調去拉人，因為其實都冇通知過傳媒或者冇事先張揚，係只不過因為我哋去作出一個嘅決定係去拘捕嘅時間咧，係考慮到我哋有需要咧，其實去上門都要去搜查一啲嘅證物嘅，亦都唔能夠即係去。即係有機會話流失咗啲證據呀，咁因此我哋都要作出一個決定，就係、好似一貫嘅做法，就係去上門作出一個拘捕。而過程當中呢，我哋都係即係冇話去要去通知傳媒過去採訪，我哋都冇做呢啲咁樣嘅一啲嘅高調嘅行為嘅。咁所以變咗我諗呢個係基於嗰個實際嗰個取證嘅需要呢，先至作出呢一個嘅安排，就唔能夠就話好似有啲傳媒講點解唔可以即係打電話俾佢約佢喺邊度等咁樣。咁呢一個咁都係我哋有一個嘅搜證嘅考慮咯。 嗯，呢、這個譬如違反呢個道路交通嘅相關條例啦，其實點解唔係交通組處理，用到重案組去處理咧？會唔會都係即係高調嘅一種咧？ 咁因為都要睇翻咧，即係有咩嘅隊伍去調查咧？咁我諗幾方面啦，第一就要考慮翻到底嗰個報警嘅地點啊，嗰、那個案發嘅地點啊，涉及嘅案件嗰個嘅性質啊等等啦，然之後我哋先至去考慮翻咧。最合適的隊伍去作出一個嘅調查同埋跟進嘅，而喺呢個個案當中咧，我哋都係揾咗認為一個嘅即係總區嘅重案組咧，都係一個好專業嘅隊伍，能夠不偏不倚咁嚟到去作出一個嘅調查啦。 交通組都不偏不倚嘅啫，應該。 咁我諗都係要考慮嘅，因為其實個案咧。即係而家當時當然啦，而家我哋經過調查之後，就係針對嗰個道路交通條例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都要考慮埋即係一啲私隱條例啊等等嘅可能性嘅。因此變咗，我哋都要去就住個案件嗰個嘅細節或者係嗰個性質咧，嚟到作出一個通盤嘅考慮，揾最合適嘅隊伍去作出一個調查嚟嘅。 嗯，因為頭先係提到一啲媒體嘅反應啦，譬如我引述啦，今日我見《星島日報》有篇評論就係咁寫嘅，嚟自佢哋大棋盤，咁佢就話：今次大陣仗，用到重案組啦，又上門拘捕，又拘留調查，相關嘅處理手法同案件嘅嚴重性咧，完全不合乎比例。咁大陣仗，究竟係要減低震盪，還是係要增加震盪咧？實在令人難以理解。《星島日報》咁樣講嘅。會增加震盪啊！ 論個別媒體嘅報導啦，我只係能夠重申咧，其實我哋去作出一個決定，交由邊一隊隊伍咧，都係視乎翻嗰個案件嘅性質啊，同埋涉及嗰啲嘅範疇。而今次咧，我哋認為有一個總區重案組咧，去作出一個調查咧，都係合適嘅。其實睇翻今日嗰個傳媒嗰個反應，都知道呢個案件係好敏感啦。咁所以變咗我諗揾一個即係比較。即係專責嘅隊伍，專業啲嘅隊伍去做咧，都係無可厚非嘅。 嗯嗯，咁頭先你都解釋過啦，即係而家運輸署有相關嘅一啲嘅要求啦，查冊嘅時候，咁你過往都有執法啦。咁但係睇翻其實而家理論上一個記者做一個新聞報導之下去查車牌嘅資料，一定違法嘅，基本上係咪？ 咁基本上我都想借個機會咧，都唔係就係針對即係個別嘅行業，係提醒翻市民咧。其實運輸署呢一個網上嘅申請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呢一個系統咧，係真係有特定用途嘅。 因為我諗即係個別嘅車主都唔會期望自己嘅資料可以隨便俾人哋可以攞到，因為講緊嘅唔係淨係個車主嘅姓名，係個住址、身份證號碼、車輛登記嘅資料全部咧都係可以攞到嘅。咁變咗我諗喺嗰個法例上咧，呢一個嘅保障都係確保唔會話即係呢啲個人資料可以隨便俾任何一啲。即係不法之徒可以隨便可以攞到，咁因此就我諗都要提翻啲市民啦，真係啦，如果佢申請嘅時間咧，都係要跟翻嗰個法例嘅要求，而作出聲明嘅時間咧，係真係確保自己係俾一啲真實嘅資料，否則嘅話係真係有機會觸犯嗰個刑事罪行嘅。 嗯，嗱，而家就有三個選項啦，一個就進行法律程序買賣車輛啦，另一個就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咁其實呢個都闊嘅係咪呢個？但係就唔包新聞工作啦，咁其實市民可唔可以剔呢個嘅？ 嗱，我諗嗰個精神其實佢呢個系統俾人哋去查察嘅時間咧，其實最主要都係用嚟做一啲交通同埋運輸相關嘅事情啦。因此你見嗰三個選項都係嚟到引申出嚟嘅。咁變咗我諗，如果你唔係因為呢啲原因而去攞嘅時間咧，咁可能真係要睇翻個法例，確保翻自己冇違法啦。 嗯嗯。不過頭先你提過啦，就提醒大家要跟翻呢個要求啦。但係現實上我哋見過一段時間有唔少新聞界咧都有用過查車牌呢個方法咧揾一啲個人資料，亦都見到有一啲咧已經係一啲出咗街嘅報道嚟添嘅。按道理，警方手头上而家系咪都有个即系疑犯嘅名单咧？好易揾到，一上网就见到边个记者用边个报道用过呢啲资料，全部犯法拉得过嗰啲都系咪？ 我谂又唔系咁讲，因为都要视乎就系第一有冇人报案啦，第二嗰个案件嘅严重性系我哋有冇一个嘅即係具體嘅證據證明有人違法啦。咁當然啦，如果我哋係發現到係有證據顯示係有人違法嘅，我哋當然要作出跟進同埋調查啦。咁但係借呢個機會，我都再強調個法例嘅要求係好清晰嘅。因此，如果大家真係要去用呢一個系統去攞一啲嘅資料嘅時間咧，係確保自己提交嘅資料咧係真實無誤嘅，係冇話係即係唔好講大話，唔好提交一啲虛假嘅聲明，否則嘅話真係有機會會違法啦。 我意思係記者做得呢個工作，咁就冇一個合適嘅選項揀，咁一定就揀，咁一定就會落到去一個虛假聲明嘅結論嘅咯，會唔會？ 咁呢一個我諗，如果個即係我好難去評論話即係個別嘅行業啦。咁但係我諗佢作為一個申請人去攞呢啲資料嘅時間咧，佢真係有一個嘅責任去。確保自己提交的資料是真實的，否則的話他真的有機會是要承擔那個法律責任， 所以就回落去就說那些出了街的報道的記者都應該要 是啊，大家都如果真的有人是違法的時間呢，那當然我們真的沒辦法都是要去做調查啦。那如果真的發現有證據的時間，我們都不排除是有需要做一些跟進啊、拘捕的行動。 今次這個事件引起大家關注啦，但剛才我都講到其實市面上有不同的報道出現，都有用類似的手法，都有在報道裡面提及一些可能車主的名字啊，或者他的一些背景啊，這些資料都有出現過的。今次我們見到啦，起碼近期來講，見第一單警方呢就揀了一單一個報道呢，就是跟721事件這件事有關的報道的一個編導來到拘捕的。那721事件，那警方的處理手法大家都知道，一直都很有爭議的這個。會唔會即係影響公眾嘅觀感咧？呢件事你點睇咧？ 首先我要澄清翻，我哋唔係我哋揀邊一個嘅即係案件或者每一個節目嘅，因為今次真係的而且確係有市民嘅報案，我哋都有收到相關部門嘅一啲嘅轉介嘅投訴，因此我哋先要作出一個嘅調查，呢個都係我哋責任嚟嘅，因為有人報案都係要睇下佢有冇真係冇一個具體嘅證據啦。咁而透過調查過程，真係發現有人違法，所以我哋先至要執法。而過程當中咧，我哋都知道呢一個案件嘅敏感性啦，所以都有諮詢翻呢個律政署嘅，喺確保係真係有咁嘅證據的情況之下咧，先至去進行一個嘅拘捕同埋檢控嘅。因此係唔存在住話針對個別嘅傳媒或者個別嘅節目，這個係希望即係去借呢個機會去交代翻嘅。 咁往後冇啲方法可以確保到新聞界可以做到採訪工作，又唔會違規咧？這個會唔會都可以？譬如揾啲機會同啲記者團體溝通嘅時候，可以交代一下，其實而家喺邊一啲有機會誤墮法網啊？咁等等啲記者知道一下咁啊。 我絕對冇問題，因為其實我哋每日都會同即係媒體有溝通啦。咁但係我諗今次嘅事件其實我諗睇翻嗰個都要睇翻個政策本身都係要保障翻。即係個人嘅資料嘅，亦都要平衡翻公眾知情權啦。不過都係強調，大家做採訪嘅時間都要確保符合翻法律嗰個要求。咁呢一個就變咗大家都可以安心啲去做自己嘅職務啦。 OK， 好，好， 謝謝你， 好，咁唔該曬啊，郭家全先同你傾到呢一度啊，多謝曬郭家全。郭家全咧就係警察公共關係科嘅總警司啊，咁都係回應翻咧。 嗰件事件就講到有關香港電台鏗槍集嘅一個編導啦，就係、是被警方拘捕呢件事，咁就話佢咧係查車牌嘅報導咧就係不符聲明嘅。咁頭先提到啦，各方有不同嘅回應，聽到警方嘅回應啦，亦都聽到之前我哋引述過廣播處長梁家榮嘅回應啦。咁講到就話記者因為採訪而被捕好少有嘅，新聞工作者咧係會擔心，若果被捕控罪涉及採訪或者收集資料咧，整個新聞界都應該要認真看待嘅。咁大家點睇呢件事咧？可以繼續打嚟同我哋傾下嘅，電話繼續會1872311 1872311。咁之後咧，我哋都仲會咧請嚟不同嘅人士咧去到回應下嘅。譬如我哋遲啲晏啲咧都會請嚟港台製作節目製作人工會主席趙善欣啦，同我哋傾下嘅。咁大家打嚟講下你嘅睇法。咁當然啦，我哋喺九點鐘新聞之後咧，喺香港電台第一台咧，仍然係會有《千禧年代》呢個節目嘅。咁我哋除咗講呢個話題之外咧，跟住來都仲有兩個話題會傾嘅，一個就講到美國大選嘅情況啦，因為嗰個投票嗰度已經見到七七八八啦。咁究竟整體形勢係點咧？會請嚟美國嗰邊嘅人士啦，同我哋講講當地嘅情況啦。另外都會講另一個話題，有關議事規則委員會通過修訂內務守則嘅。咁呢個可能對於往後咧成個立法會上面開會嗰個形勢都有啲影響嘅，咁我哋轉頭都會請嚟不同人士講下呢個嘅題目。咁啊，熱線繼續開放，繼續1872311 1872311。不過我哋喺香港電台港台電視31嘅電視直播暫時呢度啦。九點鐘之後喺香港電台第一台再見。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全球历来最大型的新股蚂蚁集团上市触礁，蚂蚁因为遭遇到监管风暴 ，AGH 股上市计划昨晚九点几宣布暂缓。上交所昨晚宣布决定暂缓蚂蚁科创板上市，咁蚂蚁随后在中港宣布或接获内地相关监管机构通知，由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以及执行董事长、总经理被监管约谈，以及金融科技监管环境发生变化等重大事项，可能会令到公司不符合相关的发行上市条件或者是信息披露要求，因此决定暂缓 A 股和 H 股上市。经济日报报道， 信报的相关报道就提到，蚂蚁 IPO 触礁早有预兆，中证监星期一晚上突然间主动披露，联同人民银行、银保监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对马云等人进行监管约谈。虽然双方未有公开约谈内容，但是市场普遍猜测与消费信贷有关。据了解，监管部门对蚂蚁的业务和财务数字感到惊讶，包括业务规模和信贷业务盈利。报道又说，以孖展认购蚂蚁的散户今次有机会沦为最大输家。综合市场分析，由于机构投资者只是口头落飞，所以损失不大，反而散户要付出真金白银。如果以孖展认购，或者需要支付相关利息，但最终要视乎个别证券行和银行安排。信报报道， 明报报道，曾经就七二一元朗袭击事件制作两集《铿锵集》专题报道的香港电台电视部编导蔡玉玲，咁寻日被警方拘捕。消息话，案件是涉及《铿锵集》七二一谁主真相报道当晚在元朗凤游北街出现多部接载白衣人的车辆。蔡玉玲做车牌查册的时候，涉嫌是虚假陈述，取得有关车主的个人资料之后，用于不符合声明所知的用途，违反道路交通条例。广播处长梁家荣表示，如果控罪是涉及采访或者搜集资料，整个新闻界都应该认真看待。他质疑事件会否造成寒蝉效应。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相关报道就访问了大律师陆伟雄，他表示法例规定一定要有合法目的才可以查阅车牌和车主资料，至于传媒可不可以用公众利益作为抗辩理由，就要交由法庭判决。不过如果裁定有罪，变相记者日后查车牌随时可能被检控。而《蘋果日報》就訪問了大律師黃宇日，他說新聞工作者以公眾利益為前提，利用坊間僅有工具做調查，但因而涉嫌觸犯道路交通條例被捕，批評這是否個機制本身有問題，質疑已經抵觸基本法保障的新聞自由之嫌。 分別是《星島日報》和《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衛生防護中心昨日新增9宗確診個案，梅窩銀礦灣海景度假樂園住宿度假群組再多兩個人確診，兩人並沒有住宿，群組是累計5人確診，兩人初步確診，一共有90名密切接觸者需要送往檢疫中心，另外有一宗源頭不明的個案以及6宗輸入個案。另外中心引述警方初步調查估計，掃黃行動當中被捕的42歲確診內地女子潛伏期內接觸過幾十人，中心呼籲接觸過患者不論是否是顧客都應該主動看醫生和做病毒的檢測。這個是《東方日報》報導。 成報報導，特首林鄭月娥表示，四間社區檢測中心預期將會在今個月中投入服務，為需要航空旅遊氣泡檢測證明的人士提供證明，收費將會降低到240元。不過旅遊業界認為檢測費仍然過高，參考最近澳門都將檢測費用定了在澳門幣100元的水平，相較港幣240元還有一段距離。成報報導。 在食評方面，成報的社論說，香港電台電視部編導蔡玉玲被警方拘捕，原因是在節目《鏗鏘集》其中一集721《誰主真相》之中查測車牌，被指是涉嫌作出虛假陳述，違反道路交通條例。社論說，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對於傳媒報導有相當程度的豁免，但是運輸署的申請表格上根本沒有一項叫做傳媒報導用途，以及有傳是私隱專員轉介給警方跟進，亦都顯得多此一舉。成報社論。 明報社評說，查冊是新聞專業追查事實真相的重要工具，過去不少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偵查報導都是透過查冊揭露，有傳媒工作者因為虛報查冊目的而被捕，對正常新聞偵查報導工作將大受掣肘，損害公眾知情權。究竟今次案件有什麼不平常之處，需要打破多年來約定俗成的做法，警方有必要清楚解釋。明報社評。 大公報的社評就說，中共中央第14個五年規劃全文昨日公布，對香港未來發展作出了清晰指引，全港社會必須要認識到找緊新時代機遇，融入國家大局，是香港未來的發展王子，而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特區社會大局穩定，防範和壓制外部勢力干預，就是一切發展的前提，亦都是未來施政的重中之重。大公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說，美國在香港有龐大利益，但部分政客為了選舉利益，為了壓制中國崛起，狂打香港牌，無理打壓香港，結果必然選人選己。社評說，隨著選舉塵埃落定，美國的主政者應該摒棄橫蠻歪張、意識形態掛帥，妥善處理對香港的關係，作出符合大國地位和切身利益的改變。文匯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入翻屯门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青龙头噶。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青龙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回中环湾仔绕道就挤塞，龙尾在中山纪念公园，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日和富中心慢车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挤塞，龙尾就上海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辉一段就慢车排到去智乐花园，同埋黄珠路就近住龙日村对出， 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万八千里，美国总统选举系列。 美国大选全球瞩目， 选举结果会怎样改变美国？ 对国际格局又有什么影响呢？ 香港电台十万八千里紧贴选战大局， 请来学者沈旭辉和大家详尽分析。 星期六上午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高福慧， 十万八千里。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哦，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20年12月31号。 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2020年11月4号，港台编导被捕疑涉铿锵集七二一事件报道查册为例， 议事规则委员会会议通过修订内务守则方向， 新增3宗本地确诊，1宗属源头不明。 美国大选投票预料点票需时数天甚至数周，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9:14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跟住落嚟咧，又讲下美国嗰边嘅情况啊。美国总统选举啊，咁寻日就系、是、啊、香港时间啦，寻日就系投票嘅时间啦。咁而家唔知投票个形势会系点样咧？有冇最新嘅一啲资讯咧？都要请翻美国嗰边朋友一齐倾下先。请嚟有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一齐倾下噶。早晨，任敬阳。 系早晨，叶冠霖。 喂，其实投完票未噶？而家删晒票站未噶？ 基本上好多个州都已经即系结束，不过大阵啊，起码超过一半以上嘅州咧都仲未完嘅。咁而家就只系有大概系十几个州到啦。咁啊，到目前为止咧，数得到嘅即系暂时可以话 confirm 到嘅就系拜登就系暂时系获得37张选举人票，而特朗普目前咧系有31张嘅。咁特朗普系赢出呢、這個印第安納州啦、肯塔基州啦，同埋呢個田納西州。咁至於呢、這個拜登咧，就係、是、佢傳統嘅嗰啲即係支持民主黨嘅州啦，就係、是、美國嘅東北部啦，包括呢、這個首都華盛頓啦，亦包括呢個麻薩諸塞州啊、維蒙特州啊，同埋即係呢個拜登佢嘅家鄉德拉瓦州嘅。咁即係佢今日即係呢暫時嚟講咧，就主要係暫時係咁啦。咁而家最即係最焦點咧，就係喺呢個佛羅里達州，因為佛羅里達州嗰度咧啲票咧，而家暫時數到大概係70%嘅選票，兩個人咧咬得好緊要。咁暫時咧，拜登只係以些微嘅票數咧係領先特朗普嘅，咁但係即係而家只係點得7%啊，咁同埋即係佢哋些微嘅票數只係相差幾千票嘅，咁、所以嗰度可能會真係有排點嘅。 咁所以頭先你提話有得票結果嗰啲有冇啲係意料之外，還是都大路嘅，暫時開出嚟嗰啲都係。 全部都是大路嚟嘅，因為即係支持特朗普嗰三個州一向都係被屬於係呢個保守派嘅。咁而我頭先佢講過啦，就係即係拜登佢獲得嗰啲州份嘅支持啦，即係美國東北部。美國東北部基本上係民主黨嘅大票倉嚟嘅，咁所以即係一向嗰個結果都冇乜點改變過。 頭先你就話佛羅里達州嗰度就70票點咗啦，咬得好緊就拜登稍稍領先啦。咁呢度係咪有29張選舉人票啊？應該佛羅里達。 係，呢度有29張選舉人票，同埋呢個州係非常之緊要。如果特朗普輸咗嘅話咧，咁拜登只係需要喺另外一個州，即係可能係贏出呢個亞利桑那州啦， 咁佢就可以贏得總統選舉，甚至佢唔需要贏呢、這個俄亥俄啊，或者唔需要贏賓夕法尼亞咧。即係如果佢贏到呢個佛羅里達州咧，基本上佢可以話真係好大機會會勝選，因為未試過有一個總統，尤其是共和黨嘅總統咧，係唔係即係缺乏呢個佛羅里達州之下而可以贏得呢個總統大選咁，所以佛羅里達州對呢個特朗普係好重要。而家再加上呢個特朗普係當呢個佛羅里達州係佢嘅家鄉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係自己嘅家鄉失敗咧，呢個係一個好差嘅咯。 呢、這個幾時會有結果咁啊？推算落去，暫時七成票啦，點咗你話？ 啊，真係好難講啊，因為佢而家點佢其實咧，今次點到而家點到七成咧，已經係算快嘅。但係問題就係有好多即係。嗰啲縣咧，即係尤其係臨近呢、這個鄰近呢、這個喬治亞州嗰啲縣咧，嗰度咧就即係會比較即係仲未開始點。咁同埋即係一向你如果你講翻二十年前即係嗰個即係佛羅里達州嗰度嗰個即係點票嗰個風波咧，基本上係喺呢個邁阿密戴德縣嗰度。嗰、那個咧係最大，即係佛羅里達州最大嘅城市，或者係最大嘅縣啦。咁嗰度當然而家係拜登嘅領前，但係嗰度嘅人口亦好密集，咁所以即係喺嗰度而家你仲未點完票，咁同埋即係亦可以預期咧，即係當然就未必會話好似有二十年前嗰次嘅即係嗰啲選票嘅風波啊。但係即係有可能即係譬如即係唔知會唔會有好多嘅缺席即係缺席人票啊，或者臨時選票嗰啲，咁嗰啲情況咧都可以成為代表兩黨嘅律師嘅爭拗嘅焦點。咁所以即係預期呢個佛羅里達州嗰度咧，就算佢兩個鐘頭後可以得咗個比較明確嘅結果啊，但係即係有啲好細節嘅，譬如點票嘅技術上問題咧，都有可能會令到整個佛羅里達州唔能夠即係盡快可以公布佢哋嗰個結果。 咁如果要實際啦，知道最終嗰個選舉結果，你哋呢邊估幾耐？要有幾耐時間？ 今年就肯定會係好慢，因為你即係個個州點呢個缺席投票嘅嗰個程序都唔同。咁同埋今次淨係呢個缺席投票嘅數目都已經係啱啱超過一億張，可以話係美國有史以嚟最大嘅一次缺席投票嘅人數。咁再加上即係今日喺選舉日去投票嘅人數，咁所以今次嗰個選舉即係嗰個投票人數應該如無意外就肯定係多過四年前，甚至可能係刷新新嘅紀錄。咁所以即係有啲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力快嘅就可能係過多三兩日，慢嘅真係可能係超過一個禮拜都唔出奇。 我想問翻啦，咁而家你哋知道嗰個整體投票率未？頭先你有啲初步嘅數啦，整體係咪都未知嘅？都要幾耐先知嘅？ 整體投票率未知，但係即係嗰個缺席投票嗰、那個 absentee ballot 嗰個人數係過億啊，嗰、那個數字咧係相當於2016年。總投票人數嘅超過七成，咁所以即係呢個咁已經係嗰 part 已經過咗七成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計埋話今日去各個地方嘅投票站投票，應該個數都唔會少。咁所以即係應該都會係會破到紀錄嘅。咁但係即係到而家為止都未能夠一個準確嘅數字，再加上喺西岸嗰度而家仲係投緊票嘅，咁所以即係甚至呢個耶洛伊州美國中部咧個票站都仲未關閉，咁所以即係都仲要等多幾個鐘先至可以有一個確實嘅數字。 所以美國啲媒體咪暫時都未有話估邊個贏啊，嗰啲都未出啊，大家都係仲係觀望態度。有啲講法話謹慎啲， 可以話係好。今次係即係比較謹慎啦，咁同埋即係有好多個州。即係其實都係一向都知道係即係支持呢、這個共和黨嘅，咁即係譬如係即係俄亥俄州啊呢一類啦、啊，咁佢哋而家都唔敢講話即係公布嗰、那個即係推算嘅估計嘅數字，或者推測究竟邊個候選人可以贏，所以佢哋今次都係等到即係都好耐，即係差唔多點到超過七成，甚至可能點到八成嘅票。先至敢即係去即係宣布，咁所以即係今次係比較，我覺得係比較保守。 我另外想問一下，即係投票日嗰個氣氛啊，之前尋日同你傾啦，都講到有啲緊張啊，有啲鋪頭都釘定啲板啊，驚有咩事發生。 係 投落啊，見到點咧而家？ 基本上都是咁啦，咁啊，同埋即係好似話喺呢個白宮外圍啊，甚至喺即係首都華盛頓呢個 Georgetown 即係喬治城嗰個區咧，都有好多鋪頭今日都已經係關閉啦，咁同埋即係擺上嗰個木板，咁即係都呢個都你即係正如我琴日所講啦，即係有好多嘅情況啦，因為過去嗰四年嘅試過有好多嘅即係示威啊，甚至即係同種族有關嘅示威啊，同埋即係今年又發生過幾次有關呢個 Black Lives Matter 之類嗰啲嘅抗議咁，咁所以即係有啲人咧就係驚住話會有呢、這個即係、就是、有特別嘅 situation 出現。咁即係不過，但係到目前為止咧，其實而家都係好平靜。咁甚至喺即係白宮外邊示威嘅人群咧，都好克制。咁所以同埋即係同白宮距離咧，都係超過起碼超過一個街口，再隔咗個拉法葉公園。咁所以即係暫時嚟講，都仲未有啲咩大嘅情況出現咯。 嗯，但係會唔會即係嗰個緊張嘅氣氛會唔會後啲先出現咧？即係大家鬆翻啲板嗰啲未㗎？都淨係放喺度啊！即係驚唔驚有人唔認輸啊？咁嗰啲啊嘛，成日話驚。 全部都啲板都釘曬喺度噶，但係只不過即係都要睇下之後嗰、那個競選結果啦。咁而家都係好難講究竟會發生啲咩事。不過但係即係暫時到目前為止見到嘅情況，即係睇電視機睇到其他美國大城市嘅情況都係好平靜。 嗯，好，咁多謝任敬陽先同我哋一路睇住美國邊情況，唔該曬你啊。任敬陽咧就美國之音記者啊，咁啊講到。大部分都投完票啦，咁啊而家陆陆续续出翻啲不同州份嘅结果嘅，咁唔该晒吴敬阳先，听朝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美国独立战争发表独立宣言，制定美国宪法，唔系华盛顿一个人嘅成就，而系一群进言嘅努力成果。佢哋系美国嘅奠基者，被后世称为开国元勋。广义上，开国元勋是指发起独立战争，反抗英国皇室权威，从而建立联邦共和国的人。合义来讲，就是指1776年签署独立宣言的人，或者是1787年参与起草宪法的制宪会议的代表。 除了华盛顿之外，其中最受推崇的还有亚当斯、富兰克林、麦迪逊、汉密尔顿、杰弗逊、门罗，被称为开国七贤。其中亚当斯、杰弗逊、麦迪逊、门罗都在华盛顿之后当过总统。七个人都是奇才，除了华盛顿之外都受过高等教育。富兰克林虽然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但是著作丰富，更加是成就非凡的发明家。更加重要是这一群人都接受英国洛克和法国孟德斯鸠的自由、法治和三权分立的思想，并以此贯彻在制定美国宪法以及其后的实践之中。反而华盛顿个人条件平凡，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没有去过文化的欧洲，亦都不懂得当时政界、文化界通行的法语。他拒绝了法国政府的访问邀请，因为国家元首不懂得讲法文实在太难堪。他主持制宪会议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发言，他当时的日记所载的多数是饮茶和宴会活动，没有片言隻语关于宪政议题的个人意见。当他的革命同志热情地辩论宪政议题的时候，他几乎毫无想法。 不过华盛顿就能够统帅群伦，成为革命的象征，成为两千年来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领袖，确实令人惊奇。时代的惊奇这本书呢，就是通过他的经历讲到他重要的个人特质。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时代的惊奇：华盛顿如何形塑自己成为革命的象征、共和国的领袖》，作者约翰·罗德哈莫，由人民社群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跟住落嚟咧，请嚟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主席赵善恩回应翻咧有关香港电台铿锵集编导被捕呢一件事嘅。早晨，赵善恩。 你好，叶冠霖。 系点睇呢一件事咧？ 其实呢件事呢，我哋最关注就是而家仲有冇啲乜嘢，即係 可行嘅辦法係可以俾到傳媒業界繼續去做到，即係查車輛登記呢樣嘢咧。因為其實咧嗰、那個車輛登記申請表咧係舊年十月嘅時候應保安局嘅要求先應該啦修改咗嘅，即係話本身係有一個申請用途嘅格仔會叫做其他請註明。咁、如果你話你係一個新聞工作者，你就可以寫哦。是新聞報導用的，但是現在呢它就變成了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其實呢它即使說是沒有了一個你可以告訴它我是做新聞報導的一個選項，但是如果是因為這些、就是、行政上的字詞的改動，然後我們記者就不能夠再做、這個即係查車牌嘅呢一個偵查報道經常用到嘅工具咧，咁係唔合理噶嘛？因為其實我哋喺嗰個即係基本法裏面講到嘅新聞自由，另外亦都話一啲其實係符合公眾利益嘅一啲資料嘅披露，其實呢啲係應該要體現翻咯。咁但係而家睇到咧呢一個表格嘅設置係有好大嘅衝突，亦都係保障唔到新聞自由。同埋我覺得我哋都要再強調返當事人即係編導本人呢喺呢件事度係冇個人得益嘅。咁、我諗呢一啲都係一啲合理嘅辯解。 咁點樣影響到新聞工作者往後嘅工作呢，會唔會影響到唔敢做呀咁嗰啲，或者香港電台裏面嘅員工有冇啲咩影響呢？但係 嗱，我諗呢一件事呢其實佢我哋即係平情而論睇返佢嘅性質如果話犯咗交通条例，其实一般咧系用传票去处理。咁但系今次警方系动用到重案组，仲要上门去拉人咧，完全系唔合个比例嘅。咁所以即系真系会令人好怀疑系有威胁啊、恐吓传媒，特别系恐吓港台嘅一个考虑。咁所以即系你话站在工会嘅角度，的而且确系会担心系引起一个寒蝉效应，但系相信咧。亦都是警方高調即係去行動的目的。 你哋工會方面有冇聯絡過啊當事人啊蔡玉玲啊？有冇點樣跟進呢件事咧？ 嗱，有嘅。其實琴日即係自從收到佢個即係有警察上門拘捕嘅呢個消息之後，我哋就幹事即係去趕到現場嚇，咁就即係一直去。喺旁邊去協助啦，咁我諗往後嘅日子最重要嘅係，即係提供一個司法上面財政嘅支援嚇、法律上嘅一啲程序，始終都係牽涉一啲嘅費用啦。咁、但係其實佢都係為咗即係公司嘅製作嚇、去導致有呢件事發生啦。咁所以我諗我哋都會係。提供一切切實可行的幫助，同佢密切聯絡咯。 好，咁多謝你先，趙善欣傾到呢度。趙善欣咧就係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主席。聽住九點半新聞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大选多个州的票站在本港时间今早陆续关闭，并随即开始点票。美联社推算，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连取两个传统上偏保守的肯塔基和西弗吉尼亚州之后，再攻下南卡罗来纳、密西西比、阿拉巴马、田纳西、俄克拉荷马州。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继佛蒙特州和弗吉尼亚州之后，再在康涅狄格、特拉华、伊利诺伊、马里兰、新泽西、罗德岛、马萨诸塞胜出。拜登在选举人票方面暂时以85票对55票领先。香港电台电视节目《铿锵集》编导蔡玉玲昨日被警方拘捕，被暂控两项为取得道路交通条例下的证明书而作出虚假陈述罪。据了解，事件同佢有份制作的721垂柱真相有关。记协主席杨建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传媒查册车牌是很常见的侦查报道方法，过往没有听过记者因为查册被捕。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洪水啊，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三线过海咧都系挤塞。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洪水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重复多次啊，就系洪水啊，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咧三线过海都系挤塞。咁喺洪水嘅港岛入口方面，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洪水嘅九龙入口咧就讲咗啦，东隧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仍然都系行车缓慢啦，排到去青龙头对出。反方向屯门公路入屯门啦，近住大榄呢一段都仲系车多少少嘅。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管理新思维， 嘉宾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对你来讲，这样工作最困难或者最辛苦是什么？ 先从规划讲，它不是白纸一张，它不是平地一块，有很多的原有的一些事情在这里。譬如你可不可以很容易搬走一个货物装卸区呢？ 星期日下午两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维。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2020年11月4号，港台编导被捕疑涉铿锵袭击21事件报道查册为例， 议事规则委员会会议通过修订内务守则方向， 新增三宗本地确诊，一宗属源头不明。 美国大选投票预料点票需时数天甚至数周，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9:39，继续千禧年代的时间，就讲下立法会之上发生的事啊。立法会咧，寻日就召开咗议事规则委员会的闭门会议，咁就话咧通过咗由民建联张国军提出的修改内务守则的方向。咁改啲咩咧？包括咧就系话事务委员会主席嘅选举就改用书面报名参选，就唔能够即场报名啦。另外，如果30分钟咧都冇办法选出主席咧，就由内会主席指示点样处理。咁同埋咧，将专责委员会或者传召官员议案咧，就排喺议员议案之后。张国军就话咧，议会出现咗严重滥用程序嘅问题，修改内务守则嘅方向吓，就能够令到立法会嘅运作更加有效顺利。强调咧就唔系话为咗政府某啲政策铺路嘅。而民主派就有批评啊，就觉得咁样嘅改动咧，令到议员冇办法履行监察政府嘅职责，削弱咗议会嘅功能嘅。嗱，呢个究竟实际上带嚟啲咩影响咧？都请翻两位立法会议员一齐倾下先。首先请嚟嘅嘉宾，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同我哋倾下噶。早晨，杨岳桥。 早晨，阿官啊。 系头先又读咗嗰啲改动出嚟啦，你又可唔可以具体啲讲，其实会带嚟啲咩影响嘅咧？其实， 比较重要咧，其实系第二项你提及嘅嗰、那个，即系部分嘅议案，包括即系透过《权力及特权条例》由立法会动，由议员动议要求咧，系传召或者递交某一啲嘅文件去 交俾立法會，咁會有一啲動議嘅辯論。咁呢一啲咧，就又或者一啲以專責委員會嘅方法去處理某啲嘅事項咁樣咧。咁呢一啲嘅辯論嗰個次序嘅排列咧，將會係排喺一啲無約束力議員動議嘅後面嘅。 嗯， 咁當然嘅前提就係除非得到內會嘅同意啦。咁呢一個個嗰、那個微言大義在於邊度咧？就係、是、大家聽落去都冇嘢㗎。咁但係第一，邏輯上呢，議員嘅無約束力嘅動議呢，其實即係一啲政策倡議嚟嘅。 嗯， 即係例如楊岳橋動議一條特區政府有責任維護新聞自由咁樣。咁假設係一啲咁嘅嘢，咁你出嚟噏完，每人七分鐘噏完呢，投完票無論係通過定係否決呢，其實係只不過係一個表態嚟嘅。 嗯， 但係如果我係要傳召嘅官員嚟就香港電台嘅管理去作一啲解釋嘅，或者提交某啲嘅文件嘅，呢一啲咧係有實質意義嘅，而呢一啲咧係重要，因為你係真係有個權力要佢嚟做噶嘛。 嗯。 咁但係而家咧，即係保皇黨嘅建議咧，就係將我剛才講嘅有實質效力嘅嘢等喺後面，就不如處理咗一啲冇約束力嘅嘢。嗱，咁呢一個咧，即係留翻佢哋去解釋背後嘅原因啦。 嗯。 我唔想去猜度啦。但是客观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将立法会你作为监督的功能，你作为制衡的功能呢，其实是进一步削弱的。因为哪怕你说喂，其实不是都有得辩论，但是其实你摆前摆后，其实是立法会的议程呢是吉有规有矩的。例如法案是要行先的，有法律效力的要行先的。又或者跟住咧就係附屬法例啫。好啦，咁跟住咧就係、是、透過議員透過基本法，例如彈劾行政長官呢一啲係非常有法律效力，而且基本法列明嘅職責要行先嘅、等等等等，其實係有根有據噶嘛。 而家點樣排㗎？我想問啊，咁而家專責委員會嗰啲個次序係點排㗎？嗰啲 係會擺喺議員無約束力議案之前嘅。咁、所以呢一個即係要留翻佢哋自己嘅解釋。背后的原因是啲乜嘢？但个客观效果咧，就系令到我就我即刚才所讲啦、就系你本来系动用基本法赋予你嘅权力去制衡、去监督嘅功能咧，系进一步削弱咗啦。呢、这个客观上面嘅效果。 嗱、以你经验咧，排得后会带嚟啲出场次序之外，会唔会影响到譬如有讨论嘅时间啊、发言嘅机会嗰啲都有所影响嘅？有冇关系？ 啊，当然啦，一个即系。议会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个所谓有限的时间就是无论你是由朝早九点开到夜晚九点定夜晚十二点，那都是一个限时啦，是不是、好啦，那我们就要去问重要的，那当然要行先啦、没那么重要的，没约束力的，那就解摆后啲啦，这个是合理的，是不是、那当然即是而家对方就会话喂唔係、过去几年呢有好多呢一类型嘅议案呢，即係传召啊等等呢，係经常被民主派呢係借嚟呢係霸占咗议会时间。咁我哋就要问啦，无风起浪，无风係点会起得浪呢？係咪、而如果即係任何嘅议员喺呢度不分你嘅政治背景同埋立场，你提出嘅议案係公开嘅，係公众可以监察到嘅、而如果我哋做嘅嘢係完全无谓无聊嘅，咁当然选民是会惩罚相关的议员，这个是最必然的。其次就是在议会里面，主席这么久由回归以来都是由亲北京阵营是坐住的。他们已经是可以掌控着议会的议程和程序，甚至近年经常见到的就是限时辩论。更何况主席是可以裁决一个议员讲的是离题的。甚至可以要求他是停止发言，甚至当然最严重的就是赶他出去。意思是什么呢？求证的角色已经牢牢掌握在对方手上，现在你都嫌不够，你还是要用其他的方式去改球例的、那这一场球赛又怎么可以踢下去呢？ 另外还有几点改动，一个就是讲到委员会选主席就不能够即场报名，书面报名30分钟选不掉就内会主席指示怎么处理的，这个改动你又怎么看呢？ 咁冇嘅，呢一个即系又系佢哋以效率摆喺口边，但系议会里边都系透过选举，议员之间互相去竞逐一个即系主席嘅位置。咁佢而家连咧系做政纲去提出你嘅倡议，你有咩谂法都唔得嘅。咁佢就觉得总之咧就系投票啦，乜都系一嚟就投票， 咁當然喺呢一個即係對方人多我哋人少嘅情況底下，其實結局已經寫在牆上噶啦。就以即係而家呢一個立法年度為例，十八個事務委員會嘅正副主席都係由即係對方由保皇黨係囊括嘅。咁其實如果咁嘅話，即係客觀效果就係咩咧？我都費事同你去辯論，我都費事同你去進行任何嘅競選工作，我就係要總之30分鐘內搞掂，我要得到我要嘅嘢。咁呢一個即係咪最大嘅諷刺呢？議會大部分呢度有一半嘅人呢，起碼係由地方直選經逐入嚟嘅。咁但係入到嚟竟然你就唔鍾意選舉啦。咁呢個即係咪一個即係最大嘅諷刺呢？ 咁頭先你提出咁多嘅關注啦，咁但係尋日開呢、這個議事規則委員會嘅會議之上係情況係點呢？好似好快又有結論咁喎佢呀。 咁當然因為喺議事規則委員會裏面民主派係佔絕對嘅少數啦。咁我哋只能夠係好清晰地表達我哋嘅立場。咁當然今次修改嘅係內務守則，只係喺程序上面就係需要喺內會簡單多數通過咧，就已經可以變成事實噶啦。咁當然呢個係即係程序上面係咁樣啦。咁但係我哋要問嘅就係你一步又一步咁樣將立法會嘅功能、監督嘅功能去進一步削弱，最終受害的是誰呢？這個他們自己要向公眾解答。 我見委員會主席謝偉俊就說希望用兩個星期時間諮詢議員再開會處理，預計年底前就可以完成所有修訂。那諮詢其實你覺得有多大效用呢？做下來 沒有，兩個星期諮詢和兩天的諮詢和兩小時的諮詢甚至兩分鐘的諮詢的效果都是一樣的，葉冠霖。 好，跟著下來他就會投票了，其實都沒什麼可以做了，聽你這樣說 即是尤其是在內會是一個簡單多數的表決就已經可以得到他們要得到的東西。那即其實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呢，在2017年的時候呢，其實立法會都是經過一個很大幅的修改議事規則的。 那 當年他們都是說要杜絕拉布啊，要增加議事效率啊等等等等的東西。那最後究竟香港是好了還是差了呢？究竟即系议会嘅气氛系好咗定差咗咧？咁留翻佢哋自己去向公众解答啦。 好，咁多谢晒你先，杨岳桥，倾到呢度，多谢晒你啊。杨岳桥咧就是、公民党嘅立法会议员，讲咗佢对今次内务守则修改方向嘅睇法啦。咁点解旁边又请嚟另一位嘉宾倾下先？请嚟有经民联嘅立法会议员梁美芬一齐倾下噶。早晨，梁美芬。 系，早晨，早晨。 系啊，寻日就定咗个方向出嚟，内务守则方向咁就通过咗啦。咁我咁讲下，你又点睇呢啲嘅方向呢？ 我想呢就是楊岳橋他們呢可能即是啱啱先做這一屆的立法會啦。其實我自己呢就是都慶幸呢我是做第三屆呢，是感受過呢一個議會雖然我們是有好不同的意見甚至是非常激烈，但是呢就不會去到呢純粹靠浪費時間，即是似乎即是沒有話講啦，他們都連即是把俾他拉布或者發言的時間都只是愛嚟做曬啲無聊嘅嘢，包括即係響鐘啊，包括即係點人數啊。咁而家嚟講咧，我哋好希望咧係能夠顯示翻，俾啲機會咧唔同嘅議員啊，去提翻佢嗰個動議辯論。其實呢次我自己本人咧係認為只係稍作修改嘅啫，即係因為佢哋其實都大家非常之克制，其實有好多嘅地方咧。我哋喺08年自從黃毓民抌招之後呢就已經出現喺電視鏡頭，一路去到呢慢慢就拉布，啲市民聽唔到兩派嘅意見。咁我呢就慶幸我有過去三屆呢，我連呢一屆我都抽到兩次動議辯論，係一個禮拜通知我都即刻把握，因為我清楚議員個人嘅動議辯論先至真正能夠鞭策政府，而我七個動議辯論係有六個咧係全數包括反對派都係贊成嘅，包括啲西九海濱嘅規劃啊、水質啊、消防啊、私隱條例嘅保護。你一個有經驗嘅議員為市民咧，呢、這個動議辯論咧就係、是、it matters， 即係話好重要。因為如果你能夠攞到另外一個派別嘅支持，就更加重要。但係而家我真係好心痛，亦都好可惜。即係新入嚟嘅議員咧，特別係楊岳橋，我好記得佢嗰時補選入嚟，剩翻幾個月咧，佢第一樣嘢做咧，竟然係點人數，即係佢冇嘢學到，學到呢一啲根本唔係向市民交代。你知唔知立法會議員係做乜？嗱，我好明白社會好有不同意見，譬如大家喺政制上其實係好難咁快係達成共識，因為我哋仲有要處理中央地方嘅關係。但係你唔係喺一個你唔能夠同意到嘅嘢裏面，你就 牺牲晒所有市民嘅公众利益，连议员动议辩论啊，有啲人可能讲最低工资，有啲人讲乜嘢系好重要嘅，因为呢样嘢先真正逼到啲局长，佢冇乜空间。但系如果你唔做呢啲真正嘅嘢，而你净系挂住响中，我市民啦、啊。嗰啲就算反對意見嘅人，你覺得咁樣做完有咩效果？ 不過而家今次又唔係講緊響鐘嗰啲，譬如講緊 我知道啊，包括嗰啲附屬條例，以前嚟講，你根本咧，你根本附屬條例係有個限期嘅，過咗咧就冇噶啦。咁如果嗰啲議員嘥曬啲時間喺度，為咗拉布嚇，佢咧即係我覺得係可以讓更多人去講咧。嗱，呢個我都同意，我唔係特別有意見嘅。 Okay. 只有咧最緊要咧就唔好咧。就是無了期在一些根本本身譬如所謂附屬法例呢根本就已經是很多是已經生效的了要你過了這些時間你連辯論的機會都沒有。 OK, 又譬如呢 不如集中啲講講阿楊岳橋嘅關注咯，其中一點都關乎尋日內務守則嘅修改，就講到話咧，就係將專責委員會或者傳召官員嘅議案排喺議員議案之後。楊岳橋就話：喂，唔係嗰啲實際嘢嗌到官嚟講嘢有用嘅，議員議案有時可能表態冇咁有用，有乜理由倒轉次序啊？好具體咁講嘅，你點？ 所以因為我諗我都唔記得佢有冇提過動議辯論，好似有嘅，但係好多新人我都好似冇見過。呢、這個就係我覺得佢哋唔理解咧，雖然係冇約束效力。你呢個就係佢嘅表現嚟嘅，每隻議員佢提咩動議，嗰、那個係市民係睇住表現。而家我見唔到好多議員，你話啲知名度低，佢都冇自己冇機會去提佢啲動議辯論。好啦，但係你又傳召官員， 專責委員會同埋 專責委員會我都有提過啦，我都話我2008年自己提專責委員會係雷曼調查嘅，而家我提咗一個係調查過去反修例事件引發嘅騷亂、我自己咧唔係輕易去提。嗱、這個、呢個咧本來咧。就是如果那些議員呢不是被人於人一個濫用的感覺，即是他們因為了被人感覺呢他就要打尖。我們呢就各個要即是70個人啦要抽啦，除了大主席大家要抽籤。咁但是他一提專責委員會同埋呢而家的譴責都是的，其實譴責我自己都有提出點解唔係排後啲。而啲同事啲市民淨係聽到我哋議員之間淨係針對啲議員之間，個個自己都係選出嚟嘅。嘥曬啲時間，但係大嘅議題咧就冇機會去講嘅。咁呢個係好差嘅一種議會嘅。 但何謂大何謂小咧？譬如楊岳橋就話唔係專責委員會傳召官員嗰啲大有實權。 講真啦，我哋個個都可以傳召，可以69個。我哋冇我哋嘅 baby project 咧，個個人都有嘅。我哋個個都可以傳召69個議員都傳召69個，你就乜嘢？就是愛嚟呢一啲用途，原因以前冇，嗱以前冇人提過嘅，都係啲嘢咧，佢哋玩到倒寫曬，即係英文叫做 backfire， 咁咪有人要提咯。嗱，我幾認為咧，即係我都有提專責委員啦，咁我哋都要希望最重要嗰啲你先至去查，你咧就將一個專責大委員會咧就拆10個嚟查。淨係查佢自己嗰份文件，淨係查每一次咧就講成3-4個禮拜嘅，你個個人15分鐘，啊兩個一。即系你明唔明啊？如果你用理智去睇咧，專責委員會真係好重要，佢本來真係尚方寶劍。而我覺得現在喺現任嘅議員裏面已經剩翻冇幾個係真正參加專責委員會，甚至咧佢哋有啲人咧就因為佢哋而家嗰啲反對派咧係咁濫用啊，人好似食蛋糕咁樣提咧。以致我就可以講，嗰啲未參與過調查委員會嘅好多同事，佢係好反感嘅，即係因為佢覺得佢咁愛嚟濫用，其實本身有呢個制度咧，係一個好好嘅上方 保障。就係如果咁好嘅嘢，因為咁樣擺咗喺議員議案後邊，會唔會可惜咧？覺得 冇呢個係平衡公眾利益。我自己而家都有一個排緊啦。而家唔係話完全閂咗門啊嘛。以往我哋真係咁提嘅，講真咧，而家成日針 Q 啫。你講雷曼啊，都係喺內會先提噶。 OK， 喺內會裏邊咧，差一票定幾多咧過唔到之後，後屘咧我哋就要喺小組裏邊再上立法會攞特權條例嘅 power。所以其實一啲好重要嘅議題係應該經過內會，佢而家冇改到呢一點。如果你個議題能夠經到內會咯，咪證明係重大公眾利益咯。咁雷曼點解又做到呢？雷曼當時金禮威有份提，我有份提，係民主黨同埋我哋兩派一齊，咁你咪成功咯。 Okay. 但係你唔係啊嘛，你俾人又唔即係我而家咧，佢哋係唔識 怎樣去議政，怎樣去談論，就只是迷信那些肢體衝突啊，其實沒有意思的。即是嚴格來說，你又搞到自己，又搞出曬位，又圍埋一啲例。 Okay. 我都唔想见到，讲真咧， okay. 老实讲，尽可能咧，我哋喺议事厅自己解决到嘅咧，我哋能够将佢摆翻正，我都希望同即系市民讲，其实呢次咧，可能好多市民都未必满意，我哋净系修改咁少添。 嗯， 咁啊，因为呢次我相信佢哋咧系希望修改少少咧，大家再揾啲再啲，你唔好麻木相信啦，好似我头先听杨国桥讲。你一入嚟就一樣嘢，就係點鐘好學唔學？ Okay. 我哋本來對佢哋有多啲期望咧，大家辯論咯，唔好用鐘聲去掩蓋你辯論，做多啲功課。 OK OK， 講下嘢好過啦。 不如講埋另一點修訂嘅重點，就係點樣選主席啦，包括就唔能夠即場報名，要書面報啦，三十分鐘選唔掂咧，就由內會主席支持點處理啦。呢、這個修改你係點睇？ 我呢個修改我就覺得真係非常之好，就係啲法團啊。好細嘅，大家譬如我哋喺啲大學啊選啊，冚唪唥都要咁樣得到對方同意啊，簽咗呢啲係完全冇問題，呢啲係非常優化嘅程序嘅。 嗯， 但係即係佢哋其實亦都唔需要喺選主席嗰度去磨難，好似佢話齋，即係大家都好了解對方，都明知咩噶啦。你選咗出嚟，然之後即刻傳召政府嘅官員嚟問話，咪仲好？譬如我教育，我哋有咁多教育嘅議題。我都想俾佢哋講，大家我有時都好想聽下佢哋嘅意見。 嗯、 你喺嗰個選舉主席、那個主持嘅權力，而家又唔係好清楚有幾大嘅權力、 嗯。 而且你去到郭榮亨咁樣五個月，直情真係無聊，連法律界好多朋友都話蒙羞、 嗯。 你因為一個主持，你要顯示你嘅能力，那個能力咧係選到個主席出嚟。你自己有好多意見委論要發表、 嗯、 透過發言去問嘛、 okay. 你咁樣啲市民都冇心機聽嘅，淨係知你喺度拉布、 嗯、 無聊，幾多人識電視唔想睇我哋立法會嘅辯論，幾、 okay. 多後生仔亦都就係好學唔學就學咗呢啲學掟招啊，學講下呢啲粗鄙啊，你又鬧我 okay, okay. 我又鬧你啊、 嗯、 你對市民對公共利益有咩裨益呢、 嗯、okay, 我 真係 奉勸 okay, 好言相勸呢，唔好糾纏喺呢啲咁樣呢啲 gritty 嘅嘢，去返自己議會辯論嘅發言質素，呢、這個係最重要。 最後想問埋呢樣嘢啦，就頭先你提就話而家改少少啦，叫做係咪即系意味住嚟紧都仲可能仲会其他位置再喐嘅，你谂住都 嗱，你谂下，我哋好早啊，零八年开始就讲红牌黄牌啦、 嗯。 如果有一个红牌黄牌制嘅，咁佢哋被警告嘅情况，佢每一每放月下，咁佢就会知道自己会受到更高嘅处罚。譬如赶出去系赶多几日，赶多几日，有啲人话扣人工，咁你咪唔使试试咧。而家有时真系处理唔到，所以咧就变咗要去执法啦。但如果我哋嘅議事規則裏面有多啲層級，好似外國議會咁呢，咁呢啲呢我哋都可以考慮啦。鐘聲我真係再一次啦，好言相勸，就唔好隨便濫用呢啲鐘聲。人哋外國嘅議會呢係最重要投票同埋開會嗰時先計 quorum 嘅。咁、 嗯、 我哋其實都唔想嘅，唔想喐。咁但係呢希望佢哋節制啲。一個議會嘅我哋議事規則係、 okay. 為咧真係大家辯論有文化嘅議會而設， 嗯、 所以而家冇咗文化咧，就變咗咧就係要堵截佢嘅漏洞。 Okay, 但係我哋盡量希望用傳統咧、 嗯、 都可以解決， okay. 希望佢哋翻嚟一個正軌啦。 好，時間稍後傾到呢先，多謝曬你梁美芬，梁美芬咧，經民聯嘅立法會議員。